33岁，我除了听老妈的，还听经典九六九。 我今年65岁，我听老伴儿的，也听经典九六九。 任时光流逝，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。清音优选经典九六九。九六九。 乐车帮四 S 店养车只要199元。 乐什么？ 乐车帮。 什么帮？ 乐车帮。乐车帮 APP， 4月12日起，四 S 店养车只要199元。 快下载乐车帮 APP。 堵车每小时40公里，高速路不堵车，时速120公里。 高效才能高速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。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：0105175-2200，0105175-2200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轩轩，来来来，跟爷爷做点运动。左三圈，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。抖抖手呀，抖抖脚呀，请做深呼吸。血压

你别吓我们行吗？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，加入969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天，969始终在你身边，969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4月17号星期二，气温在本周逐渐回升，预计周末会稍微降温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2度，最高气温25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转晴，空气轻度污染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2到26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6度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在14到28度，大兴丰台在11到25度，海淀在10到24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潭柘寺在11到24度，银山塔林风景区在11到24度，云秀谷在8到24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正常的新生儿睡眠时间是多少呢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每个婴儿的睡眠时间呢都不一样，大致上一个月内的新生婴儿每天需睡20到22个小时，而2岁龄的宝宝呢为18到20个小时，3岁龄时呢为16到18个小时。其实呢，只要孩子醒来时精神状况良好，食欲佳，就是睡眠充足的最好见证。而在宝宝睡觉时，家人对于环境的安静程度不用刻意追求，应该让宝宝有适应环境的能力。要说咱北京观赏海棠最好的地方呢，那一定是元大都遗址公园了。而这里的海棠花溪更是大北京最美的海棠所在。元大都遗址公园的小月河边有一片北京最大的海棠林，花开两岸，名字很诗意。这里的海棠花品种很多，有金星海棠、钻石海棠、西府海棠等等。每年清明到五一这一段时间呢，盛放的海棠花简直就是花的海洋，劝君多赏花，莫负好时光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我是英奇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我投吧投，我投投投， 哎，总是投不进。 比赛到了最后3秒，他出手了。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，关键时刻，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 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的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。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，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，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，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Thank you. 别伤心，不要紧，这个世界还年轻。爱你有翅膀，也能飞行到你心。别害怕，别担心，难道你没感应？这爱情好坚定。真诚的回应，让我们 make a wish, make a wish, 一起约定看最美风景。这一切都不会是梦境。 像一块棉袄，我哭我笑我闹，我不知道该如何才好。我也曾经想捉弄些美丽的色包，总是有那么多烦恼。却怪我还比你好，要你呀，要不到你一点都不重要。一个眼光光跳跳，两个人只是吵，我拉扯的只会更糟。天干今天很难，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答，举止起水很像，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答，音乐听了很痒，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答，男人房间很大，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答。